锵锵三人行，这个昨天晚上咱们刚刚得知这个九寨沟地震啊，这个灾情还需要进一步的关注吧，就是那咱们当然要表示这个慰问啊，但是咱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另一个让人听了啊，心里不好受的一个事情。这几天咱们这个微博底下好多这个观众都是说，你们应该谈谈李文清，求职少年李文清之死啊，哎呦，最后成了一个这个荒滩上的这么一具浮尸，啊，我觉得这太，而且这个事情，哎，李菁他们这个《三联生活周刊》出了一篇很大的这个报道，是吧？ 对。 哎，你从这个事情里面，你得到最大的刺激是什么？ 你知道我跟这个前方记者我们俩讨论的时候，我是说另外一些角度，我就说如果这个李文清不是说985什么大学毕业，如果不是一个名牌大学，那可能他的死就没有人关注。我觉得这么多人关注，就是因为第一批传播的时候加上一个名牌大学学生，然后比如说死于传销，这有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那才会大家去看。如果他没有这个比如说名牌大学这个背景，那可能这么一个人死也就死了，因为他其实这个事情也已经过了一段时间。那个我听我那个同事讲，就是他们刚开始家属也去找媒体，但是没有人管，但是后来是很偶然的，可能一人开始报这个事情，才开始发酵之后，你看是后来一步步的行动，后来又说还有一个叫张超的一个大学生，就类似的事情太多了，很多就是因为这些偶然发作出来，你才发现有这么多的案例，有这么多人我们不知道的，他也许就死在这儿，根本就找不着。他不是说那几天不断的有人还到这个静海这个地方去找人吗？ 嗯 嗯 嗯，就简直成了一个当年的黑妖宫的那个地方。 嗯，对对， 失踪了很多找不着，因为他会把你的手机啊联系方式全给你扣下，你就基本上跟家庭失联，你还要跟家里边说我平安，之后就失联了。所以有些人肯定会怀疑他有可能会已经失去生命了这些的。这里边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哈，就是连续死的两个大学生，我们看进入传销链的这个在静海这一片的有一个数据，我不知道准确不准确，说现在的网络传销的受害者80%可能是大学生， 90后大学生。 对，那这个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就这个大学生的群体，就是一个是他为什么容易受骗，再一个他找工作的压力应该是非常大，还有一个他们跟互联网每天在泡互联网这个，所以他引起了那些骗子的高度关注，利用他们这个社会知识比较少的这种弱点，我觉得对他们来下手。这一块儿原来老觉得是中老年人一直在受害，现在没想到是大学生，这些20多岁的小孩儿现在就成了严重的受害者。 哎，你说这个，我想我这个刚才还看了一个有一个研究，这个咱们不一定想到，就说你以为年少无知是被骗的原因吗？实际在美国呀，曾经有对这个被骗受害者的这么一个大规模调查，你知道，被骗的人并没有表现出属于某个固定群体的特征，男女老幼。文化程度高低，这什么，甚至是有的是官员都有被骗的，就说被骗的人群呢，什么人都可能会有。哎，这是为什么？你比如说一个大学生很年轻什么的，他被骗， 对， 后来其中有一个结论就是说啊，被骗的这种行为吧是什么呢？跟场景和情境有关，就跟你这个人有多聪明啊，不见得有那么大的关系。就是说，人有极难，你比方说，你一个是年轻的大学生，再一个呢是他们面临着找工作， 对， 那么他就出现了他的一个情境， 对， 甚至有的人呢是失恋了，可能被一个女孩子就给骗过去了。你看他在他的这种情境下，你特别需要什么？哎，这个往往构成被骗的一个原因。 还有他们作案的工具啊，现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招聘网站。那招聘网站的使用者，我觉得大部分也是毕业的大学生这一块的，他们希望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我看这里边，包括李文清和张超，其实自己是能够找到一些工作的，有一个工作4000-5000块钱还稳定，我觉得。但是他们希望能拿到更多的钱，更快的钱。这样的话，那些这个说这教你理财的、教你融资的、教你加盟的这些新型的互联网的传销诈骗，其实就击中了他们，就是这个场景。 所以你看，就是说，在他陷入这个传销组织之前，这不是在微信上、QQ 上跟他的同学朋友啊，留下一些对话，现在都被爆出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啊，你看，这是李文兴的这个照片啊，我们再看下边。 这个你看李菁你看得清吗？就是 我看不清，但是我知道我、就是、我因为我 刚刚一个公司通知我入职啊、你看说不过要去天津，就只有电话面试一下什么什么的，这是 给他室友吧， 给他室友是吧，他你看他当时他有所担心，他说我怕是传销的啊、就说明他自己都害怕有这 种可能。你知道有一个细啊，你先说、这个、 你再往下看、说天津有个项目什么的啊，然后呢你看这是你去年去海南的时候拿我的钱啊、这个记不记得，然后什么就是说先借我500，这就是他已经可能被逼着 被逼着 跟人要钱了。 对啊，我刚才想说的什么，就是他跟室友的对话，其实这个我不知道，就是是不是已经透露，其实他室友或者他身边的同学吧，就是已经有过一次入传销组织的这么一个经历 啊， 所以提醒过他。然后后来呢，就是他这个同学在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有一种对传销的一种就是有一种成见，就是我自己看了这个文章，我也在反思，就是我们用什么成见，我们有一种所谓的受教育的这种优越感，我觉得我受过教育，我不会被骗。实际上他那个室友也是说，因为现在他这个包括这个跟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他那手段越来越高明，包装的越来越让你看不清楚。所以呢，他那个室友说，你们媒体老是报什么扔1块钱上面写救救我，就好像像一个魔幻小说或者是怎么着一个特别离奇的故事给解救了，你们就觉得这是一个根本跟我们生活无关的这么一个群体。实际上他就随时随地可能发生在你的身边，因为他越来越隐蔽，或者说越来越高明。所以他也其实对媒体也提出批评，说你们老报那些特别离奇的故事，实际上其实有一些他的手段是更巧妙更狡猾，你们应该就是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很离奇的故事，就说这些人是跟我没关系，他们是另外一群人，所以才会受骗。所以我觉得他那个室友是以自己亲身的经历，所以提醒了这个李文星，所以李文星走的时候没有拿毕业证，有这么一个细节，他就觉得我也不会受骗，别人也会告诉我这些细节，但是没想到这还是被控制住了。我是觉得这些对话都是已经被控制住的，这么些对话就他明显去跟人家就等于是诈你嘛，说你借我钱你还我吧，那人说我没借过，他说哦那我记错了，这我觉得搞不好都不是他本人发的，就是能诈一笔是一笔。 你看他这个里边讲后来有些后来那个逃出来的人啊、就是讲啊，实际在这个里边寻求脱身呢、有的时候是旁边几个人看着你，比如说你给你妈妈打电话，但是呢你要一说个什么不靠谱的话，或者说透露我在哪儿，马上就有人捂你的嘴啊，马上捂你的嘴，然后所以呢还得给家人假装，实际是在别人监督之下给家人报平安，我没事啊，给我打钱呐、什么的。后来就说逃脱，我看逃脱过来的一个孩子，他就是说最后他想起一个什么呢，他给他叔叔打电话，但是呢你看他这个也挺鸡贼的，就他就说呢那不是他叔叔，那是他一个朋友，所以呢他在电话里让他叔叔觉得有异常是什么、比如说应该叫叔叔，但是他就直呼其名说哎潘采夫 啊、 他叔叔也有警觉、就觉得哎为什么这么叫我， 对， 这才诱发了到最后就说他在哪儿啊报警。而且呢他你说他们多么严密啊，可我又觉得呢他其中又有破绽。我一直觉得我对这个传销组织啊控制人身自由啊这个内部的这个生态啊我觉得很值得研究，其实很值得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就是说你说他在这个里边还要看你表现好坏，比如说呢你表现好啊也可以准你有手机，因为你要拿着这个手机呢去跟 发展下线 去骗钱嘛，发展下线嘛、但是呢你要表现不好，比如说你别显得比较有骨气啊或者干嘛的、那可能就是你连对外联系的手段都没有。 我觉得他所谓表现好表现不好呀，他是什么，他那个有些文章也写过，就是我认为表现好的属于你真正被洗脑了，你相信他这一套了，因为很多人就说进去之后因为他不断的给你洗脑，就让你坚信他们这一套是可以发家致富的，你只要发展几个下线，你一年挣个几十万，对他们来说这不简直是太好的一个选择嘛，所以那允许你去发。我觉得那些人他不是讲到有被解救一个女孩，当时还不觉得自己是受骗了，说坚信我找到我这么多年终于找到组织，我终于找到一个发财路。他不就说还有网上还说这个传销，还有我才知道南派和北派的区别嘛， 说 南派是洗脑派， 南派北海 北派静 海，对 对，因为尤其听到静海之后，我当时就乐了一下，就因为静海是霍元甲老乡， 哎呦，真是 难怪成为这个北派的集中营，那民风可能也彪悍，会武术。 你说民风彪悍，就是我还想好奇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所在的这个村啊， 嗯。 这个好像村里边的一些村民， 嗯， 是不是也有跟他们通风报信儿的这么一种嫌疑？ 就是没有证据表明啊，这些村民深度介入了这个东西，因为搞传销的这些人往往是外地的，就是骗人的和受骗的都是外地的，而本地实际上是我觉得以出租他们的房子，因为多烂的房子都有人租，就是几百处房子都会有人租下来，他有可能会再收一点钱，通风报信也是有可能。 你看那个描述的那个村庄啊，你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它形成了一个很特殊的，就是你不管它是不是通风报信了，但是它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共生链。为什么我今天看了一些文章，一个是呢，周围有人，为什么他现在采访小超市的人还能对一些人有回忆，说他那天啊，只买了几瓶啤酒，谁谁谁只买了个面包，他可能手头现金不多，谁谁谁来是周围有几个人看着他的，就说明什么，这当地村民对这些人呢，他至少他没有戳破他，但是我至少知道这些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但是他们也说了，就是说你因为这些人呢跟他们当地村民不接触，他们是孤零零的在一个小屋子里，然后警察一抄他们就跑， 嗯， 跑了之后呢可能再换一个地方，所以确实是查抄有难度，但是呢可能也确实形成了一个就是这样一个存在。那么在那个村里你看还有专门去捞人的，你比如说我家里有个人给我打电话然后就联系不上了，最后一个手机定位是在天津静海，他不说那个村里还有一个老王还是老张，我去找他， 嗯， 人家就给你说我先帮你把人找到了2万块钱，人家就跟着手机定位他就能找到大概是几个屋子，因为他对当地的那个出租屋太熟悉了，所以什么这个也是一个共生你知道吗，他也形成了一个链条。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有一个说是这个见过这个李文星，就同一个被困的这个室友， 嗯， 我看他这个经历啊，我觉得真是惊心动魄呀、啊、那结果就是把腿打折了、 嗯， 逃生，就是说他那个里边你看这个组织有看见还有很多名头，叫什么小杠、 嗯、 小杠相当于副班长、 嗯、 什么大杠、嗯、还有就一个字叫导，咱说博士生导师什么的、嗯、导大概相当于班主任、嗯、然后你看我就说他这个里边有一个小杠好像同情他、 嗯、 这小杠呢还帮他逃生，怎么帮他逃生呢，就你拿一棍子使劲把我这迎面骨给我打折了、 嗯， 打折了，眼看化脓了，这帮人肯定也怕死人， 嗯， 对， 就最后就是给他送医院，这么怎么着、嗯、这下他能逃生、 嗯、 但是你觉得李文星或者说还有其他一些个案哈，他最后弄到死人，你说这帮人这是他们 我觉得他 想的呢？ 之所以啊有这些年头，虽然近年来打击的比较严一些在静海，但是他一直能生存，他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他就是传销是归工商管，死人是归公安管，就是你只要不到死人的地步，就是工商局来查抄你是这个非法传销啊，就不会去动用公安来搞你。而且因为一般没有人去报案说非法拘禁这个罪，人们对非法拘禁这个罪很淡漠， 嗯， 所以只要我觉得他们怕出人命的地方就是怕惹了公安， 嗯， 只要你不惹公安我就拘着你，警察也不管，警察就能少一事少一事，或者说警察也会收到一些好处也是有可能。但我觉得这个关键点就在这儿，为什么腿去给他看啊，就是因为归工商嘛，工商就查一道查一道的，这警察就不干涉。 所以你看这现在这死了人了出了事儿了、 嗯、 是吧，这一下 子两天查抄多少个， 对，他们肯 定查抄多少个， 对，他们 而且还是说到一个叫什么蝶贝蕾，蝶贝蕾这么一个著名的组织， 对， 说这个组织在2006年的时候就被破获过、 嗯、 然后说当时涉及到上百亿的钱呢， 对， 几十万人、 嗯、 但是为什么它还存在呢， 他不说，其实这是一个化妆品公司是吧，但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传销组织我也不太懂啊，但是他就说你卖什么不重要，你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品牌也可以很差的，只要有那么一个东西把你控制住，你坚信你卖它你能挣钱， 对， 就是 你给关进去之后，但你自己得想办法弄到2900。 对， 先买一套这个化妆品。 对对， 这化妆品是个空的，是没有的。 对， 也不必有。 虚拟的，对对， 根本也不必有。 化妆品传销和这个健康器材传销，是比较传统的早期的传销形式。 嗯， 因为我妈她也参加过。 哦， 我妈月收入400的时候，就花1700买那个摇摆器。 嗯， 摇摆器就是你躺在上面像鱼一样被摇半个小时，说为什么鱼不得癌症不得颈椎病，是因为它一直在游。所以这个原理就让你买一台机器，让我妈就把我七大姑八大姨我舅舅什么的全给买了。到后来他进行互联网网化的这个传销的时候，就到了点击网页广告。 嗯， 后来是我爸买了宇宙通，这个是点击网页广告的。 哎呦 啊，就是他老人家也 啊，就是点击多少次你就挣多少钱啊， 点一次二分一分的，这挣了有几十块钱，但是投进去很多钱。就因为点点点一直天天一直点，我爸就懒人，他不会弄这个。就是第二阶段基本上就是这个互联网这一块，到现在就更复杂了。现在就是什么融资一块，创业一块，这个什么理财，就是这个化妆品就是那个什么蝶贝蕾那个， 嗯， 基本上是有点像邪教，就被干了之后，这个化妆品的实体不存在了，但是我作恶的这种模式是存在的。 我的天哪， 这种模式是存在的 啊！ 它就像一个地下教会，我认为它就是这样的。 现在还有一个矛头是指向这个 BOSS 这个 直聘网 平台，这是拿到融资了，听说拿很多钱融资，然后呢？这一查呢，就发现其实不是他这一个直聘平台的问题，就是哎，这就涉及到这个网站所谓平台的主体责任。你反正提供个平台，他这吹嘘的就是说啊，不用去经过中间环节，你找工作的可以直接和要人的你们两下碰。但是问题在于，你怎么知道这个登招聘信息的他不是骗子呢？我看了一下啊，这个法律有灰色地带，执法有灰色地带，认证有灰色地带，就是说。说按说是你有责任，平台嘛，对你发布信息，但是实际上呢，据说不光他这个平台，就是这所有的这个行业都难以做到，真的就是说我能核实你这个核准你的这个招聘信息， 这就是属于更这个平台治理责任的这一块，这一块的包括我们平台也是啊，就各种各样的。 真的就是说我能核实你这个核准你的这个招聘信息， 这就是属于更这个平台治理责任的这一块，这一块的包括我们平台也是啊，就各种各样的，这是一个大课题。因为监管部门一直也在做这一块的，到底是平台应该承担全部责任，还是说有一个事后惩戒的责任，还是说这个审核的责任是应该有关部门来完成的。但我认为他的这些平台应该是会要求那些公司把资质给他，但那些公司资质是合法的。 嗯， 你说这个，我看了这个事情，我觉得挺震惊的，是在哪儿啊？我真觉得，我永远觉得对这个社会了解太少，就是社会现实当中啊，有这么一些黑暗的角落啊。你看，我就对传销这个事儿的认识，一开始就跟这个老潘说的那个一样，这么多年来听传销的事，我以为原来咱不就是个忽悠会嘛，老鼠会嘛，在这儿讲一些个催眠术啊什么的话术、演讲术，就把这帮人忽悠起来骗钱。我以为是个这么个组织，但是我现在发现它实际很血腥啊，甚至它有这个暴力啊。而且真的是像李菁刚才讲的一样啊，我这个是就说这个找着组织啊，我现在真的是这瘆得慌。就说你看这么一群人啊，竟然在这么一个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光天化日之下，你就想不到有些出租屋里它存在着一些自组织，这种小组织，这种小组织的统治方式你也觉得很有意思。第一，他有没有类似于思想控制之类的东西？绝对是有， 肯定是有的， 对吧？ 对， 这思想控制。第二呢，它形成了某种秩序。 嗯。 第三呢，它形成了某种礼仪。 嗯。 某种纪律，比方说连吃饭都有规矩，而且你甚至还注意到呢，不准说脏字儿。你记得吗？他们拿着一个什么话代替这个脏字儿？就比如说假如说杯子就代表这个脏字儿的话，有时候实在忍不住想骂他，就是说哎，我杯子潘太夫，他挺文明，你知道吗？就不说脏字儿， 行有行规。 而且呢，就哎摆一桌吃饭，哎大家往那儿一坐， 导呢在正中心的位置，就是说那个班主任在正中心，班主任旁边呢可能坐着大杠啊小杠啊，然后呢大家先导先吃第一口，导说吃了，说大家吃吧，哗这样就开始吃，你整个而且吃完了之后呢抢着洗碗。可是这一套行为模式，他不仅是思想控制，那他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思想控制不行，那咱就来暴力控制，对吧？打的你也打的你遵从这一套法则， 是， 我就觉得这东西 仪式也是思想控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你在不断的重复这个仪式的过程中，你的思想会被同化，这个是教科书般的。我觉得就是搞传销的这些坏蛋啊，天然的就是这种小恶霸、小邪人，他就懂怎么洗脑。这种模式，他如果赚钱是一个方式，他干别的事儿，他要组成一个邪恶组织， 对， 他一定是可以做成的。 哎，其实我还一直还真的是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你看我们看到都是特别悲惨的这些，等于是受害者，当然都是最下线的这些人，是不是有上线的人也真的挣到？那不是说有一个搞传销的，说家里现金就7000万。所以我想，是不是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巨额利润，也吸引着这些人像飞蛾扑火一样？ 这个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真的是挣钱了。 你举个例子，我先给你举一个例子， 你先举一个， 真挣了钱。 我就说我身边可以得到证明。你说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就是我们有一个同事，他母亲，他说他母亲做这个传销，他说真赚到钱，能赚到钱，能比我一年的年工资还多。那么就我说你母亲， 你也想做了是 吧？带我玩玩是吧？你就比我挣得多呀。 是。 你看，我就说我看见这个报道，就是说农家子弟缺乏社会支持网络，被动游荡在骗子主场。然后呢，就是受骗并不取决于人格特质或人口特征，它纯粹关乎情境，就是此刻你的生命位于何处。如果你正在经历人生转变，并且情绪脆弱，哎，他听上去我也挺像被骗的。那么你就是在向骗子发出“我是理想受害者”这一强大信号。 我理解他所说的情境，就是因为你在某一个时刻，你有一个特别改变，对一个特别的需求。像这个李文星，那个其实也真是挺让人啊怜惜的。那个我后来看同事的采访，他是他和他妹妹等于是一个龙凤胎。妹妹16岁就辍学了，就家里这村里唯一一个大学生考上重点大学的，所以他父亲之前是一直特别荣光的。然后呢，后来就讲他的父亲，别人家都盖新房子了，但是他父亲为了他的读书，就家里房子也没怎么盖。后来实在是有一天漏雨漏的受不了，他父亲才下决心说盖房子。然后呢，所以他其实背负的压力挺大的。然后他父亲到了一定程度就说：“哎，人家出去打工的，每年都回来挣这钱，怎么好像还不见你这个？”就回报，但不能这么直接说了。意思就是说，那村里人就很现实，考一个名牌大学，那很现实，就是我得比国人别人过得好啊。但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心理压力挺大的。他有一份工作，他大学学的是叫资源勘探吧。我看有些人也批评，批评这个李文星哈，说他好像本来这个工作这个专业挺好的，他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这个专业？但是我觉得也有点儿。这个高高在上不太对，他其实是很难找工作的，或者是特别偏的一些地方，所以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分配来学这个专业的，而且很不喜欢这个专业，所以呢，他们就想通过一个相对一个快捷的一个通道，比如说学个计算机啊，但是他又跟人专科的就是专业学计算机的又有一些劣势，所以他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他不说了，参加一个培训班也花了几万块钱，但是工资也很低。但是我是觉得这一块呢，咱当然小孩也不在了，但是说不太好也不合适。但是我是觉得还是有一些就是咱们自己能提高的地方，比如说他自己的堂叔也批评这个孩子，就是说你复杂的事情呢你做不来，简单的事情你又不愿意做。其实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些90后大学生的一些共性吧。 那是啊，这个就变成了你有你的弱点。 对， 对，尤其是农村家庭啊，举全家族之力供出一个大学生，他是像古代的家族人要求他光耀门庭，或者说你迅速的挣钱。但实际上现在市场行情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的工资真的赶不上一个建筑工人， 对， 有可能就是3000块钱，但是等他再跳一个槽，再跳一个槽之后，一般都得10000块钱以上。 他的入门是很难的，就是你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非常难的，所以他在最难的这两年里边，他可能迫于他家庭的压力，是吧？或者我家要盖房子啊什么之类的，那他可能想走一个捷径，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现在觉得这个事情啊，分成我的概念里分成两部分。 对， 一部分呢是到了暴力控制人身自由，那我觉得这就是严重的犯罪， 绑架了，对， 就绑架了，这就是绑架。 所以我对媒体老说误入传销，我说什么叫误入传销？就被绑架进传销。我说为什么叫误入这个词呢？ 对，所以但是其实另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这种精神控制，这个非常可怕。 对，但是又不好定罪，这一点是比较残酷的，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洗脑的方式，警方是没法给你定罪的。 所以你看媒体的报道都是驱散多少多少人员，都是驱散，全是驱散这个词，你注意到，但是可能头目几个小头目是被抓。 所以控制你的精神比控制你的身体还可怕。